在本港，政府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和政府的专家顾问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与新冠疫苗相关的事项。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说，会议上主要讨论新型肺炎确诊者康复之后是否适合接种疫苗，疫苗对变异病毒株是否有效，以及疫苗接种率提高之后部分公共卫生限制措施是否可以放宽。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表示，根据文献等资料，伏必泰疫苗对英国和巴西的变异病毒株有效，而科兴疫苗就未有数据证明对变异病毒株有没有效用。日经平均指数报29,973点，跌2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14美元，卖出1,735.7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8.98，瑞士法郎0.928，加元1.25，人民币6.507。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天气方面，一股较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香港单车馆，而将军澳嘅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比较挤塞，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呢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擠塞，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菜園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車龍排到去馬場，吐露港公路出九龍上回去大老山公路就行車緩慢。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疫苗接种有一些严重个案，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疫苗刺激免疫系统有机会令到已经差不多闭塞的血管会加快去闭塞。 两者的关系大不大呢？ 情绪紧张啊，血压高啊，吸烟都会影响血管的炎症，疫苗导致的机会是不高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提到气味，你会想起乜嘢？ 开心、 伤心、 愤怒、 幸福。点解气味会同我哋嘅情绪扣连，甚至影响我哋嘅行为？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到场》，除咗有我李秋婷，仲有嘉宾 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同埋调香师邵喜，齐齐发掘快乐嘅奥义。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19日，专家指伏必泰对三种变异病毒株有效或保护力稍逊，科兴未有数据。 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 本地个案占6宗，3宗源头未明。 政府计划推行不停车缴费系统，期明年底于各隧道推行。 中美高层官员在阿拉斯加举行会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星期五的朝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入萧乐文在这里。是千禧年代你听紧和睇紧的是各位早晨。讲下天气的情况，现在是23度，相对湿度87%的，咁仲有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大岭靶场和粉岭新围会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見到咧，唔同國家咧，近排都傾緊咧，有關於叫做疫苗護照嘅呢樣嘢。咁啊，見到其中歐盟咧都話咧，即係傾緊就話推呢一個叫做數碼疫苗護照。咁啊，用嚟做咩嘅咧？就係會有一個嘅證書咁啊，記低有啲資料啦，例如你打咗有冇打疫苗啦，打咗乜嘢疫苗啦，有冇感染過嘅記錄啊等等咁。目的咧就係而家好多地方咧都喺疫情之下咧有封關啦，或者咧有一啲嘅檢疫隔離嘅措施啊，就算你去咗唔同嘅地方都好。咁打咗疫苗之後咧，就可以令到市民咧喺出境啊出國方面咧會有更加多嘅方便啦。見到香港嚟講啦，衛生防護中心就話啦，目前就唔係推呢個疫苗護照嘅成熟時機。不過有啲專家都講到，喺一啲前設之下咧，都可以諗一諗嘅。譬如兩個地方咧，即係喺接種方面嗰、那個接種疫苗方面嘅情況係咪良好啦？係咪可以去到達到60-70%嘅群體免疫啦？咁如果去到咁咧，都可以諗下傾下咁嘅。見到之前咧喺月初嘅時候咧，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咧都話咧係局方係正研究呢一个疫苗护照嘅安排，不过佢都话咧提到世卫都话要有一个群体免疫先得嘅，有个咁嘅前设嘅。你又点睇疫苗护照呢一样嘢咧？对于即系如果有打咗针、打咗新冠疫苗之后，可以出境方面啊，方便啲啊，或者少一啲嘅隔离措施，你又觉得啱唔啱咧？或者你觉得适唔适合咧？香港去做得唔得咧？而家呢個時機去做得唔得咧？又或者啦，即係全球疫情嘅情況下，而家推呢一個嘅疫苗護照，你覺得會唔會有機會都可能有啲危險咧？歡迎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電話旁邊有位嘉賓，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姚思荣。头先讲到有关于疫苗护照咧，而家就唔同国家都倾紧啦，有啲就即系准备做噶啦，研究紧啦，等等咁。你自己觉得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对于一个通关安排可以放宽咁嗰个你自己期唔期待，或者你觉得呢一个做法合唔合理咧？又 我哋要睇点解而家开始讲呢件事啦咁点解大家咁关注疫苗护照咧？其實大家知道由去年開始咧，成個疫情對全球嘅經濟咧帶嚟好大嘅打擊嘅。旅遊業啊、航空業啊，全部根本係停擺。咁你冇可能，即係冇可能咧，即係話全球經濟靠本地消費就可以解決嘅。所以而家大家都覺得咧，既然有機會打到疫苗而能夠有個群體免疫咧，大家都開始探討點樣能夠啟動翻嗰個跨境經濟啦，或者旅遊啦。咁呢方面我睇從態度上咧，我睇絕大部分國家都係積極嘅，都係探討點樣開啟呢個旅遊啊，或者商務啊，跨境商務活動咁啦。咁當然你要啟動呢樣嘢嘅話咧，有設定條件啦，即係頭先你所講兩地嘅嗰個疫情控制都係相若啦，都係比較上做得比較好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最近歐盟咧都最譬如內地嗰個疫苗咧，佢都暫時就話唔承認住又用翻內地本即係歐洲嘅自己嘅疫苗。咁有啲嘢出咗嚟咧，就會大家擔心嘅。如果你兩地嘅疫苗各有各自己用，但係你又跨境之間又話唔承認咧，咁接種邊種咧？咁去香港咁又有即係兩隻唔同嘅疫苗，遲啲有第三隻添，係咪？咁呢兩個呢個前提條件都要考慮嘅。咁但係點都好咧，喺面對未來個經濟同埋成個環境咧，呢方面我睇大家會傾得到嘅，即係唔會話你承認你唔承認我又唔承認你咯。咁變咗未解決嗰個疫情咧，大家打定仗先。咁我睇呢個人民咧 即係就喺當局國民咧都唔會接受呢種做法嘅。 嗯。 咁所以而家我覺得咧最緊要都係兩地疫情控制得好啦。咁目前咧就香港個條件咧，其實都開始我覺得有條件去傾噶啦。 嗯。 如果大家記得舊年年底咧，香港同新加坡之間咧已經有咗通關嘅時間表嘅。 係嗰陣講到遊戲泡啦，就叫做未有疫苗嗰陣。 嗯。冇錯啦，咁如果當時香港疫情如果控制得好咧，其實已經啟動咗噶啦，咁最近呢一兩日咧，睇到香港情況開始就穩定翻落嚟啦，咁樣。咁商經局方面咧，我睇最近有個信息出嚟，哇，佢哋都好積極探討咁樣。咁我睇香港同新加坡之間咧，譬如我哋假設兩地都嗰個疫情都滿意，嗰、那個雙方面控制情況咧。大家就可以咧，就傾一傾通關安排。 嗯， 喺上次傾嘅時候咧，其實未有疫苗護照呢樣嘢嘅。 係 啊，只不過就係用核酸檢查啦。 嚇、嗯嗯， 兩地之間有如果要出入嘅話，有三次核酸檢查。 嗯嗯， 同埋要安一個叫做對對方嘅追蹤嗰啲有啲類似香港安心出行咁嘅儀器嘅。啊，咁呢兩個條件，我睇到時如果開放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跟翻上次嘅做法。但系今次因为疫苗嘅情况啦，咁双方又估计咧都会加多一样，即系打咗疫苗之后就优先咧系可以去即系去对方嘅地去对方嘅城市啦，咁样。 嗯， 咁呢个情况咧就比上次做咧更加保险啦，系咪？咁即系话你有埋疫苗护照或者大家确认咗疫苗嘅一个身份啦，咁跟住就呢个核酸测试啦。 Okay. 咁上次先測試大概有三次2000蚊到，做上能咗一次就得啦，唔使咁煩啦，係咪？咁加埋安裝出行，我睇呢個都 OK 嘅。 嗯，因為頭先你都提到咧，而家唔同地方咧，可能承認嘅疫苗都有啲唔同咁樣。佢頭先你舉個例，歐盟嗰度就話，因為歐洲藥品管理局咧都係話批准即係佢哋自己嘅新冠疫苗，即係佢哋就係承認歐洲入邊自己製造嗰啲啦。咁另外成員國咧都有權自己決定係咪承認，譬如中國啊、俄羅斯等等嘅疫苗嘅，咁但係各有即係處理方法不同啦。咁呢個對於旅遊界嚟講，即係就算有一個嘅疫苗護照，會唔會都多咗好多限制咧？即係唔同地方有唔同做法，亦都即係代表可能我一個人正常都係打一隻疫苗嘅啫，咁可能佢就會限制咗佢去唔同嘅地方噶咯。呢個對旅遊界長遠嚟講有冇啲咩大影響咧？ 嗱呢個咧會帶咗個信息，大家會擔心嘅，係咪啊？市民聽到就喂，咁我打邊只咧？咁如果我打咗外國嗰只，咁會唔會就內地又唔承認咧？咁都打咗內地，外國又會唔會承認咧？咁呢個會擔心嘅。但係呢樣嘢，我覺得咧只係帶咗一個信息出嚟嘅啫。咁其實你而家全世界都係一個地球村嚟㗎啦。大家之間一定有大量嘅國民會互相流動嘅，咁呢種做法咧，即係冤冤相報嘅做法咧，我覺得唔係一個主流意見嚟嘅。慢慢慢慢都要傾噶啦，大家。譬如內地就佢嘅疫情嘅控制得好啦，佢疫苗接種嘅國家越嚟越多，佢數據多咗咧，係可以有條件咧同譬如歐洲啊、歐盟傾啦。如果歐盟話唔制，咪同其他國家傾咯。咁、 okay. 你大家之間有利益關係嘅，就唔會話為咗個疫苗做影響到自己國家經濟。呢個我唔擔心。 Okay. 反而我覺得最緊要我哋自己嗰個疫情控制得好。 而家有啲專家， 大家就希望你去啦，係啦。 因為有啲專家就話，即係就算有疫苗都好啦，唔係你打咗就安全嘅，可能要做到一個群體免疫，即係可能喺成個城市入邊有若干即係比例嘅人咧係打咗疫苗咧先至做到嘅。有啲就話可能要六七成，有啲就話五成咁先到達到個群體免疫咁。但係而家睇香港嘅情況，距離呢一個嘅水平都好似仲差一截，而家好似都唔夠一成嘅人接種咗。你自己覺得要開通翻即係有一個嘅疫苗護照喺香港係可以成為即係其中一個疫苗護照嘅地方啦，通行去其他國家啦，會唔會都仲好遠路咧？呢個又 我覺得其中一個條件嚟嘅啫，就唔會有一個絕對嘅條件。即係頭先講以新加坡同香港為例咧，當時都唔係從考慮疫苗護照開始嘅。是同雙方面嗰個控制疫情嗰個程度同埋透明度呢度開始嘅，即係香港同新加坡之間，大家相信佢個疫情控制嘅情況係都 OK， 同埋佢嘅信息同埋數據係大家都覺得係一個 合理嘅，同埋有權威性嘅數字嚟嘅。 嗯， 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係比嗰個淨係疫苗護照更緊要。即係頭先講你接種話去到某個百分比， 嗯、 如果嗰、那個譬如香港咁嘅而家嘅情況，其實想接種嘅人比例係唔高噶嘛，係咪？咁唔通我哋成世都唔想開即係好長時間都唔開放嗰個旅遊咩？咁、 嗯、 反而就有配套啦，即係話你有咗，假設你接種咗，可以優先考慮，再加埋頭先講啦，你出入境有核酸檢查，因為而家對呢個病菌，你雖然你本人免疫啫，究竟你有冇帶菌係唔知噶嘛？ 嗯、 啊，有啲講法你係免疫啫，但你仲會有可能係帶菌者，咁、 嗯、 人哋都係擔心你冇事啫，但你去到會唔會傳染到人呢？所以我覺得開頭做嘅時候，大家都會有一啲比較保險嘅做法， 嗯、 核酸測試啦，係咪？其實你翻內地有個健康碼互認啦，你有健康碼去到當地，你做咗個健康碼去到邊度，佢就有一個即係警示喺度嘅。 嗯， 咁類似呢啲咧，我睇到時開頭做嘅時候咧，會有兩三重嘅保險，使到咧去到嗰個國家地區咧，大家都放心。咁呢種情況我都開頭會做好啦，做一段時間啦，兩地個疫情都控制到，因為香港都係零嘅，咁一段相對長時間都零咧，咁咪逐步開放，可能就唔使你有冇呢個疫苗護照啦，或者唔需要核酸測試啦，咁會逐步開放。咁、呢個情況咧，我睇應該係會咁處理。 嗯，但你開頭有冇 了解唔太多？ 有冇諗過即係初步邊啲地方可以開放先啲咧？因為有啲建議會唔會近啲嘅地方，即係譬如日本啊、泰國啊、新加坡咁樣，先係做咗呢個同香港有一個疫苗護照嘅通行咧？咁另外有啲專家都講到話，就算係有疫苗護照，唔使翻到嚟即係做一啲嘅檢疫、隔離等等，但係都要照做強檢，可能翻嚟第一日要做強檢啦，跟住隔幾日又再做啦。咁呢個大唔大問題咧？又 我睇開頭一定會揾一啲國家大家先試行噶。咁我睇最快應該新加坡噶啦上次新加坡就定嗰個基本條件嘅，連續五日，低於如果高於五宗嘅就即係睇唔到源頭嘅個案咧、 嗯， 就要即係啟動熔斷機制嘅咁、我估計如果香港疫情控制到，譬如話，單位數字啦，不年頭個案都係好少好少啦。新加坡同樣咁情況咧，雙方面都會確認翻咧，即係上次嗰、那個通關即係一個旅遊氣泡嘅安排。 嗯嗯。 咁呢、這個因為傾曬㗎啦，我睇嗰、那個成熟嘅，咁只要大家確認咗嗰個標準咧，再行得㗎啦。嚇、 嗯！ 咁、我睇呢方面如果行咗第一步咧，其他國家地區就會香港同新加坡做得幾好喎，大家咪再加入咯。 嗯， 咁呢個情況咧，我睇就最緊要行咗第一步， 嗯， 有數據，咁雙方大家就會根據呢個數據去其他地方再傾。 嗯， 第二個咧同內地啦，其實我哋香港市民最關心同內地通關嘅， 係 啊，新加坡畢竟個交通啊或者嗰個去人嘅意欲係唔同嘅， 嗯， 內地嗰度咧，我希望特區政府咧喺我哋疫情控制好情況之下咧，同內地哋傾有關點樣能夠慢慢有限度開放同內地人員嘅。雙向個交流啦。 嗯，有冇聽到？有冇聽到有關於即係內地話即係放寬咗即係國產疫苗嗰啲即係外國人嘅簽證申請嗰方面嘅消息？有冇聽到呢個呀？ 上次講嗰個信息咧，就係話對外國人如果係有打咗國產疫苗，就有一個叫做可以辦簽證嘅安排啦。 嗯， 咁呢個咧係辦簽證啫，唔等於佢翻到內地就唔使隔離嘅。 嗯， 啊，佢都又冇清楚講明有冇需要隔離。我理解或者我了解翻嚟咧，其實佢就算攞到即係俾你辦簽證， 嗯， 攞簽證之後你翻到內地都要按照而家隔離政策安排。 嗯， 啊，咁所以呢個嚟講，只不過放寬個簽證安排，等於佢對嗰個人員入境嘅檢疫咧會有個放鬆安排。 O、okay, K，、啊、好啊。好，唔該曬姚思玲，同你傾到呢度。姚思玲咧就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嚟噶。嗱，而家咧除咗即係講到旅遊之外咧，有一啲即係可能係做生意上面都要一啲出境嘅限制，因為喺疫情之下。我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有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早晨。 早晨， 劉達邦。頭先講到有關於疫苗護照，呢排有冇留意啊？有啲國家開始傾緊，係可以即係打咗疫苗嘅話咧，即係或者若干人士打疫苗嘅話咧，都可以有一個嘅資格咁啊出境嘅方便啲、嗯。有冇留意呢、這個？ 有啊， 嗯， 能夠俾到我哋過去其實真係最理想啦，因為都有年幾時間，即係好多地方都去唔到。 咁包括國內啦， 嗯， 咁變咗即係有多商業嗰啲活動咧，就係實外咗嘅， 嗯， 咁我哋都希望呢個通關嗰度咧，可以盡快去做得到啦，包括世界各地啦， 嗯嗯。嗱，而家話有啲即係地方對於唔同嘅疫苗承認嘅程度都有唔同嘅，呢、這個有冇留意？因為你可能做生意去唔同地方噶嘛，未必淨係去一個地方噶嘛。呢、這個日後如果通咗，就算有疫苗護照，可能承認嘅疫苗又唔同，而你可能淨係打得一隻疫苗嘅啫。咁呢、這個都會唔會影響你哋即係日後做生意又去唔同地方咁樣咧？ 係啦，呢、這個絕對係我哋而家即係考慮嘅啦。咁因為聽到有好多地方咧，佢只係承認某部分嘅一兩隻嘅疫苗嘅啫，譬如國內佢淨係承認佢國藥啊，或者係科興啊，或者仲有佢國內另外一隻啊，咁啊其他嗰啲國家咧就未必承認咯。咁變咗，如果你係想話去大陸嘅，咁你一定要打翻喺香港嚟講呢一剎那就你淨係科興嗰隻揀啦。咁如果你去歐洲嘅，你可能就要打伏必泰啊嗰啲佢先承認。咁如果你去其他美國啊嗰啲，可能阿斯利康 啊 嗰啲，係啦，嗰啲你先至可以承認到。咁我哋如果要去三個地方嘅，咁係咪即係三隻疫苗都打曬嘅先至承認咧？係喺醫學角度嚟講，能唔能夠同時打曬三隻咧？咁呢啲都係即係我哋。想準備出國嗰啲人士要比較複雜啲啦，而家諗得。 因為而家即係香港就冇話即係一個確實一個日期啊，幾時會有疫苗護照，亦都冇話係咪真係會有啦。咁都係話一個研究嘅階段啦。但係譬如而家已經係開始接種緊疫苗啦，你哋會唔會考慮得長遠啲，即係諗定話即係唔同地方可能承認嘅程度唔同，而有即係喺選擇上亦都有唔同咁樣。 所以而家呢一剎那，我哋即係好多啲即係我哋啲會友啊咁樣咧，佢哋暫時又唔打住。睇定啲情況先，係啊，咁你先至即係等各國佢哋有啲決定有啲共識嘅時候，甚至乎世衛嗰度可能會指定話你打呢三隻或者呢四隻，咁就全世界都通行啦。咁我哋期望有呢個結果出嚟，然後想去邊度先至打邊只咯。 因為而家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暫時有啲優先接種群組咧，都其中有一條門檻就係喺年齡嗰度嘅，就三十歲以下就暫時未打住嘅。咁呢、這個你哋有冇話都即係想即係可能有好多做生意都係未必係三十歲以上噶嘛？呢、這個位置會唔會都想快啲又得打埋咁可以選擇多啲咁咧？又 嗱，其實三十歲以上就已經包括咗好多好多啦，即係我估計已經包括咗，即係經商嚟講已經包括咗九成嘅啦。即係廿零歲嗰啲咧，即係因為佢好多疫苗係16歲或者18歲以上先打得嘅嘛。咁即係個羣組即係大概係十幾歲到30歲之間呢班人係打得嘅啫嘛，而家呢個實啦。咁其實佢嗰個包括嗰個範圍已經好廣㗎啦。 OK， 咁其實就應該就廿零歲嗰啲要出差嘅機會就唔高嘅，大部分嘅行業嚟講都。 OK， 但劉達邦呢段時間有冇就住呢個疫苗護照呢一個議題，或者同政府有啲溝通？有冇話即係聽到話幾時會即係有一個疫苗護照，或者同內地嘅通關方面有冇呢一方面溝通過咧？ 暫時是未有很具體的信息，咁我哋都有寫信去，即係要求話，即係國內嗰個通關嗰度係咪可以幫手盡快可以通關到咧？因為我哋都有多廠商咧，係好耐好耐冇上過大陸嘅啦，即係我自己在內嘅呢14個多月冇翻過國內嘅啦。咁希望佢可以盡快通到關啦。咁佢都有回覆我哋就話。即係呢個咧，就係要等適當時機，然後先至可以通到關。咁其實我哋自己睇到嘅嘢咧，就係因為咧，入係陸關嗰度係唔係需要隔離咧？就香港政府咧就還唔到事嘅。 是要國內的政府那裡呢，然後才即是他給你還是不給你。當然這個他給還不給呢，就是基於呢，就是你香港的疫情的個情況怎樣的，只要你能夠說是清到零，又是維持在兩三個禮拜都沒有一個個案的，那他大陸就應該會考慮呢是放寬，即是那個隔離呢可能是七日啊，甚至五日。其實他最近都已經是降低了個標準的了。 嗯。 之前呢是14+1的，如果你一般 人可以走。 那他現在呢他已經是降到加七那裡呢，就水消了，就是得14日的啫。 嗯。 那現在是放鬆了一些，那希望他以香港的疫情是好轉的話呢，希望他七啦。 O K， 14+7啦，咁或者甚至乎啊，由最好系零添啦。 嗯，好啊， 咁呢个都系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嘅。 好啊，同阿刘德邦倾到呢度啊，刘德邦就系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高层对话，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双方高层官员首次面对面会谈。被传媒拍摄的开场发言长达大约1小时，双方发言时针锋相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方深切关注中方的行动，包括新疆、香港、台湾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和经济胁迫美国盟国，指这些行动都威胁维持全球稳定以规则为本的秩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说，中方遵循的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秩序，而不是一小部分国家鼓吹的秩序。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欧洲药品管理局公布研究结论，认为阿斯利康疫苗和接种者血栓风险上升没有联系，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抗击疫情的益处高过不良反应风险，依然推荐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欧洲药管局也认为，疫苗可能和极少案例中的血栓伴随血小板减少症有关，这种关联目前无法被证明，但是确有可能需要专家进一步的研究。较早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由于存在严重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在全球10多个国家被暂停接种，严重不良反应包括凝血、血栓和血小板严重减少。政府辖下的两个科学委员会和政府的专家顾问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和新冠疫苗相关的事项。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说，会议上主要讨论新型肺炎确诊者康复之后是否适合接种疫苗，疫苗对变异病毒株是否有效，以及疫苗接种率提高之后部分公共卫生限制措施是否可以放宽。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根据文献等资料，伏必泰疫苗对英国和巴西的变异病毒株有效，而科兴疫苗就未有数据证明对变异病毒株有没有效用。日经平均指数报30,027点，跌1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94美元，卖出1,732.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28，加元1.25，人民币6.507，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91，欧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咧，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港岛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都开始多车噶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单车馆公园。九龙区路面方面，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天马苑段较为多车嘅。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污水处理厂段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近住科学园段现时较为多车。屯门公路嗰边，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咧，新墟至南地段都系比较繁忙噶。而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黄金海岸至到三圣村段都系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有没有试过在街道被人用一个比你想象中老的称呼来叫你呢？年龄歧视除了是一种现象，对于被歧视者来讲可能都有实际影响。星期五心理心理有个谜，将会讲下年龄歧视对心理的影响。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哎呀，这个银包就咁放咗喺个走廊，喂呀，入边仲冇钱嘅添，边个咁乌龙呢？喂，副眼镜又跌咗喺地，边个有咁乌龙呢？唔系啊嘛，张纸巾里边，哎呀，有假牙喺度嘅。以我兰子咁聪明嘅智慧谂到，一定系佢，就系、是、林超荣啦。 兰子，我系乜嘢都唔记得噶，但我仲记得翻嚟做节目啊嘛。拍档提点，多谢俾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 陈淑兰， 开心日报。 2021年3月19日，专家指伏必泰对三种变异病毒株有效或保护力稍逊，科兴未有数据。 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本地个案占6宗，3宗源头未明。 政府计划推行不停车缴费系统，期明年底于各隧道推行。 中美高层官员在阿拉斯加举行会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疫苗护照啊，喺唔同国家咧地方都倾紧啊，就是、有咗呢个接种疫苗嘅资格啦，之后咧系咪可以出境出国嘅话咧，可以限制少啲，咁啊令到佢哋去旅行啊，或者咧系做生意出国嘅话咧，都可以少一啲咁嘅限制。嗱，见到咧，寻日都有人问咧，卫生防护中心方面咁，见到总监林文健咧，寻日咧就讲话接种疫苗后咧系咪可以放宽一啲通关嘅安排咧，仍然有一啲变数。佢就话唔系咧。是只是看科学的问题，都是涉及不同国家的政策。讲到疫苗护照可以是跨境，他都说如果被某些人是取得这个疫苗接种，被某些人是自由去不同地方，会不会造成一些类似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的现象呢？他就觉得即不是，目前不是一个推疫苗护照的成熟时机，有这样的看法。继续听你的电话，欢迎打来1872311，电话旁边有卢先生，早晨。 早晨啊，萧生。 你好。 系， 我都有咁嘅睇法， 嗯， 就关于呢个疫苗护照啦， 嗯， 系啦，就咁样。譬如我，我系一个长者， 嗯， 我咧，我唔去旅行啦，我净系翻，翻去中国， 嗯， 咁我咧又有长期病，即系咁讲啊，长者通常都有多少病痛啦， 嗯，系啊， 我又唔适合打嗰个疫苗。咁， 嗯， 我又有事要翻去，我冇个证，我又点呢？ 嗯， 系咪？咁你依家咧就打呢个疫苗啦，只能够系打咗咁少，几时先可以通到关呢？咁系咪一定有个打咗咧就可以走？咁你系咪变咗有啲？呢，這个歧视咧， 嗯，即系都觉得唔公平啦，都觉得系嘛， 唔公平啦。咁咁嗰啲譬如嗰啲后生嗰啲，咁又点咧？正话嗰个嗰，那个姚议员系咪？ 姚双议员系， 系佢话唔系系嗰个工商嗰，那个 ，OK， 刘泽邦啊， 系啦，佢就话后生嘅好少翻大陆嘅咁样，嗰啲人唔能够咁讲人哋噶嘛，系咪？佢话廿几岁好少。好似好翻大陆， 嗯， 咁又唔得噶嘛？咁你即系你变咗又系唔公平啫。 O K， 好。 我一个长者，譬如我依家系长者，我依家我系做个心脏导管手术，我可能唔打得，我都唔敢去打。 嗯， 咁我需要翻去处理有好多事，翻去中国。 嗯，好啊，唔该晒卢生，咁佢都。即係講到咧，作為如果一個長者或者有長期病患，唔適合打疫苗嘅時候，又冇得翻內地，佢又想翻，咁會唔會有啲唔公平嘅情況呢？咁不過咧，即係而家講香港疫苗護照呢個都係討論嘅階段啫，即係未話幾時啊，真係落實啊，嗰啲情況都未講到嘅。咁啊，繼續咧係聽下你嘅電話，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啊。另外咧，見到咧之前話喺安老院咧都會係接種一啲嘅新冠疫苗，幫啲院友咁啊話首階段咧係10間先嘅。最快咧，而家个讲法就话呢个月可以接种咯，咁其余咧十间以外嗰啲最快下个月咧都可以打啦。咁啊，寻日就同一啲咧帮长者预约接种疫苗嘅社区组织咧都有倾过，话一啲长者近日都有选择话系取消预约。咁啊，院舍方面有冇话见到一啲院友嘅反应又如何咧？对于打疫苗，家属又点睇咧？咁自己会唔会都有屋企人咧住喺院舍？对于嚟紧有机会可以即系喺院舍变咗打疫苗咧，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安老服务协会秘书长陈永洲，早晨。早晨，陈永洲。 早晨， 你好，你好啊。 系 ，hello。 点睇而家即系喺院舍嗰度话，即系十间院舍最快呢个月就可以打疫苗咯？呢个你哋系咪其中之一嚟噶？定系唔系嚟噶？你哋？ 我哋就唔系嘅，系啊系啊。不过我哋协会咧就其中嘅啲会员咧就系其中之一啦。咁其实就听翻嚟个反应咧都系即系都唔系太理想啦，即系因为都见到一啲体弱嘅长者啦，打完之后咁，我怀疑因为打完之后啦就身体有问题啦，咁所以其实有啲家属都却步咗。咁，譬如好似我哋问过几个会员啦，咁其实就开始收到疫苗接种嗰个安排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兴奋嘅，即系话谂住可以优先可以接种疫苗啦，就保障身体。咁但系就当我哋陆陆续续问佢哋嘅时候咧，咁其实就发觉佢哋就开始。就話睇定啲先啦，咁所以個即係我哋就咁講，我啲演示嚟講咧，其實就大概就唔到一成嘅長者啦，即係住院嘅長者一成左右啦，先會同意咯。咁其他九成都係抱住觀望態度去睇定啲先啦。係， 佢哋話睇定啲先，主要係咪都係之前發生咗一啲異常事件，咁佢哋都有睇新聞留意到，定係咩原因咧？ 其实最主要都系睇新闻啦，我谂即系睇翻啲即系啲 case 啦，就啲譬如长者啊，85岁以上啊，或者体弱嘅长者咧，咁可能即系身体情况出现问题啦，咁所以佢哋因为始终安老院舍嘅长者都系属于呢一群啊，即系大部分都系属于呢一群，即系都系体弱啊，同埋啲长期病患，咁所以有啲家属就觉得就观望下先啦，咁同意嗰啲咧，多数都系因为长者嘅身体情况比较好啲，比较理想啲嘅话咧。咁佢哋就覺得接種疫苗可以幫助即係保護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新冠病毒啦。咁，所以佢哋都同意嗰班就係咁樣諗啦。 剛才你說應該即陸陸續續問回啦，有一成的長者都是願意接種新冠的疫苗的， 是啊，都一成的， 他們是不是都是身體情況比較靚仔一點好一點，即未必是長期病患者那類？ 其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多數這一成的長者都是屬於這一班，是啊。 咁有冇即係就住你哋自己了解呢個情況，再同即係政府方面嘅反應呢？因為嚟緊就話即係先係十間啦，之後陸陸續續都有唔同嘅院舍都會可以打㗎喇喎。但係可能聽落你頭先接觸嗰啲個意願啊，長者打嘅意願又未必係咁高。有冇向即係政府反映類似呢啲情況呢？ 有啊，我哋同都即係同譬如就係同翻自己院舍負責嘅一啲社署嘅官員啦，就去反映過呢個問題。咁因為三月頭啦，咁社署就發咗通知俾我哋院舍啦，就話即係叫我哋搜集一啲資料啦，即係譬如參加嘅長者有幾多咧，咁跟住報翻條數俾佢哋嘅。咁我哋就報翻條數俾佢哋嗰陣時就反映咗呢個問題啦。咁但係佢都話即係稍後再睇安排啦，因為佢哋會即係會安排一啲外展嘅醫療團隊上嚟幫啲院友接種啦。咁所以佢哋都會等到收到實質嗰條數之後咧，先至會再陸續。翻院舍講嗰啲安排，有翻安排長期安排。 其實而家成日都話要睇咗頭十間，咁跟住之後先擴展到其他院舍啦。係咪頭十間如果反應低一啲嘅時候，可能亦都會影響其他院舍嘅長者有冇得喺院舍入邊打咧？以你所了解係咪都係咁嘅？ 其實我諗佢哋都會睇住嗰個需要去做安排啦。即係如果個接種嗰、那個即係個意願咧未即係唔係咁踴躍啊，或者真係唔係多嘅時候咧，咁我相信佢呢個外展嗰、那個即係安排上面咧，應該都有所變動啦。因為如果唔係個資源上面，就可能就未必即係咁有效啦。我自己覺得係啊，咁所以佢哋可能都會等收咗我哋院舍俾翻佢哋嗰個數字啦，跟住再作一個安排咁樣。我諗佢哋都會有所變動。我諗。 剛才提到啲長者都唔少啦，可能會有一啲嘅長期病患。咁而家成日就話啦，如果你長期病患又未受控嘅話咧，就即係最好都睇定啲先啦，唔好打住啦。咁多唔多長者即係呢段時間見到自己嘅身體情況又唔肯定係咪真係適合打，要問私家醫生啊。咁有冇多長者都係要求去評估下自己嘅身體情況係啱唔啱打啊？多唔多呢啲情況咧？你接觸到？ 有噶，院舍有啲比較即係精靈啲嘅長者都會有，即係睇到新聞之後都會問翻我哋啲院舍嗰啲職員啦。咁就話喂如果我屋企人或者我都同意接種嘅時候，會唔會有啲醫生做一個評估啊嗰啲嘢？咁我相信即係呢一個我哋都會揾一啲專業嘅醫生去做翻啲評估之後咧，就做咗決定。即係即使可能個家屬或者係長者願意打嘅時候咧，到時都係等翻醫生嘅一個專業評估嘅決定咧，先至再作打算咯。咁所以呢一個都即係派少定金丸俾佢哋啦，等佢哋真係唔好話即係乜情況都掌握唔到嘅時候，咁就去打咯。咁另外我哋院舍亦都會提供翻一啲充足嘅資訊俾啲醫生啦去做評估，因為本身我哋都好掌握到長者個平時嘅身體情況。咁所以我哋呢一度院舍都會做翻啲配合啦，就提供翻一啲院友個狀態俾佢哋。等醫生決定翻呢一個打疫苗安排啦。 即係你哋會安排一啲事前有私家醫生去睇下佢哋嘅身體情況，咁到時先至再喺現場打，定係咩？你頭先話即係都會。 其實即係可能係等社署嗰度因為個外展團隊裏面可能都有啲即係佢即係聽翻，可能都會有啲醫生啊，或者係一啲護士啊，會上嚟做一個即係事前做一個評估啊，或者係即係可能兩樣嘢啦。第一就係長者嘅情況啦。第二，因為疫苗嘅處理上面，佢哋都擔心嘅，即係院舍嗰度，即係話啲疫苗嘅儲存啊嗰啲嘢咧，咁佢哋都會做一個評估。咁所以我諗就住呢兩方面咧，咁佢稍後當我哋俾一條數佢之後咧，咁我諗啲相關嘅即係團隊咧，佢都會派人上嚟去做翻呢兩樣嘢咯。我自己覺得係啊。 頭先你講到話，即係院舍都幾了解長者嗰啲嘅身體情況啦。咁因為而家就成日就講話，即係長者未必了解自己嘅身體情況。院舍會唔會比長者更了解自己嘅身體情況咧？或者院舍會唔會即係入到嗰啲醫健通系統啊？直情係到時打之前，真係一啲接種嘅人士、接種嘅即係醫護人員事前都可以了解到、睇到佢哋嘅病歷咧？喺院舍做唔做到呢啲 㗎？因為我諗醫健通我哋院舍就入唔到嘅，因為我哋未有嗰個 authority 去做呢一樣嘢。咁但係就因為我哋本身院舍有護士啦，專業嘅護士啦，咁其實我哋每一日都即係睇住個長者個身體情況變化，同埋佢以往嘅病歷， 咁所以你頭先講話，即係我哋會比長者更了解，我相信係，即係我哋同家屬嘅，即係基本上係，即係佢哋都信任我哋啦，就知道即係話我哋基本上會睇住長者，咁所以就我諗呢一方面係可以院舍嘅職員係幫得到，即係提供翻相關嘅資料俾啲醫生啊或者， 好啊，同阿陳勇洲陳勇洲傾到呢度啊。陳勇洲咧就係安老服務協會嘅秘書長嚟嘅。 投資定買股票，唔使擲眼仔估估下，問一問專家就得啦。每逢週末，請嚟不同商界領袖、經濟學者同專家，助你分析全球經濟走向，認清投資市場局勢。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嗱，尋日都同大家咧傾過有關於一啲嘅交通議題啊，電動車等等。嗱，見到咧政府尋日都公布就話今日咧會喺憲報咧刊登有關於咧係一個叫不停車繳費雜項修訂嘅條例草案。咁就話咧係關於運輸署咧嚟緊咧就想喺2022年底咧就先喺獅子山隧道啊、城門隧道等等咧係喺一啲嘅車行嘅隧道口個馬路上面咧有一啲嘅收費龍門架。咁到時咧喺馬路上面有一啲咁嘅龍門架咧就會自動咧係入隧道之前咧或者之後咧係交咗費噶咯。咁個車咧要做啲咩咧？就喺個擋風玻璃嗰度咧係貼一啲嘅識別碼、識別貼紙啊咁樣咧。咁就到時就可以俾埋錢啦，扣埋錢咁樣。咁而呢一個嘅計劃咧都會係嚟緊，除咗喺頭先講到嘅隧道之外啦，之後會再擴展嘅，譬如去到再下一個階段就係香港仔隧道啊。紅隧啊、東隧啊，咁再遠少少咧，就之後耐啲咧，就會去到西隧啊、大欖隧道等等嘅。嗱，嚟緊就會喺立法會嗰度首讀二讀嘅，咁啊再之後咧就預就話係出年年底就可以開始實施噶啦。嗱，而家喺一啲隧道嗰度咧，通常咧都係有一啲嘅收費亭，當然咧你都可以有自動繳費咁，但係亦都有唔少嘅收費亭咧係可以直接係俾錢啊等等嘅。你又點睇咧？如果有新開放有呢、這個咁嘅模式喎，就係、是、自動繳費嘅，唔需要有啲真人去收錢嘅。你又點睇咧？車主啊，或者即係揸開車嘅朋友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歡迎打嚟1872311講下嘅。電話旁邊咧有一位嘅嘉賓，有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早晨。 係，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李耀培，點睇而家呢一個不停車繳費系統？即係預計都會擴展到全部嗰啲隧道啦，陸陸續續咁。你點睇呢個趨勢同埋改變對司機嚟講？ 當然個改變係好嘅，因為最主要咧就係可以方便到我哋唔需要停車繳費啦。咁方便咗我哋入隧道嘅時間啦。咁我諗最主要嘅話咧，亦都真係有機會咧，就話特別入隧道之前，如果有啲停車啊，有啲要設線咧。減少咗咧，就喺入隧道之前嗰、那個黐線啦，或者停車嘅意外。我諗另外一樣嘢咧，最主要咧，佢如果我睇落去，佢應該今次係唔收費嘅，即係冇呢個行政費用嘅。咁我覺得咧，對於車主係帶嚟方便嘅。 特別提你頭先特別提到話唔收行政費，係咪呢個同過往譬如我哋都有一啲類似嘅即係自動俾錢嘅系統嘅嗰啲 Auto Toll 啊，或者快易通啊，或者以前叫做價易通啊，係咪有唔同嘅咧？以你了解， 係啊，因為嗰啲始終係我哋叫做商業行為啦，係嘛？即係嗰啲唔係政府嘅，係商業行為，咁佢哋就變咗咧有一個叫行政費用。嗰、那個行政費用咧就話你用唔用都好啦。當你申請咗嘅時間咧，就有一個收費作為一個叫行政嘅費用嚟嘅。咁、你正話提到正話講嘅 Auto Toll 好，快易通好啦。其實如果我冇記錯咧，佢響23年前，1998年已經開始用噶啦。 係90年代已經用緊佢。 冇錯，係。 咁所以即係而家話依個技術就其實兩者有冇分別嘅咧？其實而家呢個新嘅技術同以前呢個90年代已經用嘅。 我諗20多年前用緊呢一個快易通嗰個技術，同今天就是、政府話想用嗰個叫做識別標籤咧，其實係異曲同工啦。咁當然即係科技先進咗好多啊。 但圓通大家明白一開頭的時間好像我們用電話一樣是吧、即是一個大水壺即是很大舊的。 是。 到後期這十年八年呢其實改為細。咁再而家政府推出嗰個我哋叫做車輛識別咧，或者係叫做識別標籤咧，或者叫做繳費標籤咧，其實係一個貼嚟嘅啫，即係話咧好似張膠紙咁樣，係嘛？咁啊貼上去，大概如果我冇記錯，我睇過佢啲 sample 咧，即係話好似一張信用卡嘅一半嘅啫。咁亦都好似信用卡仲薄過信用卡嘅。咁其實一貼咗上個車頭嗰度就即係容易識別到你嘅車咁，即係可以繳費咁計嘅。咁、當然就係話技術上高，佢裏面含嘅晶片啊，各樣嘢日後可能係更加大啲嘅用途啦。特別對於我哋一啲而家全世界講緊嘅一啲叫智慧城市啊，或者智慧交通咧，咁、其實車嘅一啲網絡咧，亦都以後咧，亦都係要好多時，因為大數據嘅問題都要開始即係要留意啦，或者我哋大家都要應用呢樣嘢啦。 啊、今次咧，頭先你都講到話，會係一個好似貼紙咁樣，有一個嘅標籤識別嘅號碼，咁就係、識別嗰一架嘅車係屬於邊架車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好似八達通之類咁嘅儲值嘅功能，可以即係扣錢咁樣嘅。咁有啲人就話啦，譬如一啲商用車啊、揾食車啊咁樣，譬如的士唔同更係唔同司機揸嘅喎，咁用同一架車會唔會即係入咗唔同人嘅數咧？即、就、係、是、我可能係揸日更嘅，但係可能即係、就是、中間有啲即係日更同夜更之間嗰啲位。计咗我边个司机度咧，会唔会多呢啲拗数咧？咁呢个问题大唔大？如果用咗呢一个嘅即系不缴费嘅自动收费嘅即系隧道系统， 呢啲最初佢推出嘅时间，我哋都担心嘅。我哋亦都同运输处开个会吓。咁、虽然我哋私家车就通常车主或者司机全部可以即系如果缴费嘅俾晒钱咧。咁、对于一啲商用车，特别你正话提到，譬如的士啊，或者一啲租嘅车啊等等。咁啊點算呢？咁後期好似佢哋都解決到呢，即係話如果因為今次呢一個呢，就係、是、其實最主要係一個識別嘅標籤。佢呢個識別標籤呢，佢就唔等於呢、這個車輛嗰個登記號碼喎，亦都係唔係呢樣嘢嚟㗎。但佢即係如果係車牌識別呢，係用另外一個方式。咁所以佢呢，就而家好似的士呀或者其他呢度呢，佢就如果我冇記錯呀，或者要 clarify 返呢，就佢哋可以咧喺司機上高咧，自己本身咧，亦都可以申請一個。當如果用到呢架車嘅時間咧，佢只係咧可以貼上去啦，或者甚至咧運輸署佢登記咗呢架車嘅一啲識別咧，佢原來裏面咧有唔同嘅司機。咁換句説話講咧，有時大家都明白啦，租車嘅話咧，車主就係租架車俾你，即係你點用啊，甚至泊車啊，甚至好似一個咧就司機要負責。咁而運輸署呢一樣嘢嗰個識別標籤裏面呢，佢就會揀返一啲開工嘅時間呢係邊個司機呢，佢實際上就呢個司機呢就要同車主自己要插返數啦。 即 係話呢個都係、都係有呢、這個作用喺度嘅。 即係但係變咗行嗰個隧道費，譬如過往可能就係司機自己直接喺個亭嗰度俾錢啦，但係而家就要因為額外喺事後先至再收返錢嘛，咁可能就要經車主又要向佢哋收返錢㗎喇喎，即係變咗係咁嘅情況。 冇錯冇錯，咁但係就變咗佢如果有個記錄得好呢，咁車主都好容易啦，即係可以即係今次早更係邊個揸或者夜更邊個揸嘅時間呢，佢亦都有一啲數據或者有一啲我哋叫記錄咧，車主亦都好清楚嘅。咁呢個我諗開頭大家用嘅時間咧，特別係一啲接車司機，可能係各位係比較繁複咗。咁但係用落，我覺得OK 嘅，因為起碼解決咗咧唔同司機佢應該要自己付費咯。 你覺得即係用咗呢一個嘅即係不停車繳費系統之後咧，對於整個改善交通擠塞嗰個問題，係咪都有大幫助咧？因為而家亦都話見到話，如果到時係做曬呢個系統嘅話，就會移除一啲收費廣場入邊嗰啲收費亭啊嘛。你都即係贊唔贊成移除曬所有嘅收費亭嘅咧？又 嗱，當然咧，即係時代進步緊啦。就係、是、其實而家喺全世界其他地方咧，都好少有啲人手收費嘅一啲我哋叫收費亭，真係好少嚇。因為第一咧就其實係即係除咗人多咗咧，其實危險嘅。大家都明白喺隧道裏邊，如果用人去收費，有時真係有啲交通意外啊。咁亦都會 導致我正話一開始去提咧嚇，就有啲要設線咧，有啲我冇呢個收費嘅標識嘅，咁我要設翻出嚟就要揾收費，或者甚至有啲過往人手收費，因為停車嘅問題就產生啲意外。咁呢一個真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大趨勢嚟嘅嚇。咁我覺得咧，即係話對於隧道嘅入口咧，應該解決咗好多一啲。入口之前過往因為收費嘅時間造成一啲擠塞、設線或者一啲停車嘅意外，咁呢個絕對可以嘅。咁但係你話對於其他道路係咪暢通咗呢？咁你又帶出一個好嘅話題呢，咁在我哋車主或者汽車會去睇呢，咦呢、這個咁方便嘅話，以後會唔會政府就好容易做一啲我哋叫做電子道路收費呢？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可能呢個標識作為電子道路收費一個前哨咯。 點樣前哨法咧？呢、這個幫到幾多嘅？點樣做一個電子道路收費 的基礎？因為大家都明白啦，電子道路收費就係話你一定要有個標籤咧，一定入咗呢、這個電子道路收費時候，佢要扣你錢咧。過往咧，坦白講翻，你如果要我裝一啲呢啲咁嘅標籤，因為要入去電子道路收費咧。坦白講翻咧，即係個用途咧，有多時我啲路我都未必用 咁、 okay, 我未必會撞。但你話全港嘅隧道咧，咁好多時唔過呢條過嗰條，咁我變咗我會撞咗。 好啊， 咁變咗日後咧就可能係係啦。對於政府嚟計係呢樣嘢會係 沿岸有薄霧，星期日稍後北風增強，下週初早上顯著較涼。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昨晚就疫苗对变种病毒的保护率以及新型肺炎康复者接种指引召开会议，表示本港已经购入的德国 BioNTech 伏必泰和英国阿斯利康疫苗都对英国和巴西变种病毒有效，但是对南非变种病毒就无效。另外又提及对新型肺炎康复者出院之后90日只是需要接种一剂伏必泰疫苗就可以产生足够抗体，但是中国科兴疫苗仍然未有任何的相关数据。经济日报报道。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近日出現多宗長期病患者接種新冠疫苗之後產生不良反應，甚至死亡個案。有病人組織調查顯示，近70%受訪者表示不會接種疫苗，或者對接種疫苗持觀望態度，只有28.5%的人表示會接種。另外有超過40%的人表示，因為沒有家庭醫生和需要花費診金等理由，拒絕在接種疫苗之前諮詢家庭醫生。組織憂慮有近70%受訪者不打算或者未打算接種疫苗，可能不能夠達至群體免疫。《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港區國安法落實差不多9個月之後，對司法界的影響陸續浮現。兩位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來自英國的魏燕德以及何之義近日表態，假如香港的形勢持續惡化，無法再以良心出任法官，將會考慮離開終審法院。香港大學法律學系講座教授陳文敏形容，一旦有海外法官辭任，將會對本港司法形象造成重大打擊。司法機構就話，本月至今未有非常任法官辭職。信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據了解，羅湖出入境管制站近日有入境處人員報警，說懷疑有人涉嫌不誠實取用電腦，近30名入境處人員需要向警方錄口供。據了解，事件涉及入境事務助理利用同事帳戶在部門系統調更，上司發現帳戶持有人正值休假，懷疑有人盜用同事的帳戶，隨即報警處理。入境處以案件仍在警方調查中為理由拒絕評論。警方就說，上個月接獲一個政府部門轉介，懷疑有人不恰當使用電腦，目前列作求警調查處理，暫時未有人被捕。蘋果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預算案提出重建位於香港國際機場的香港郵政空郵中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进一步交代细节，显示有关造价达到46亿港元，预料最早可以在2027年落成。重建后的空邮中心每年处理的邮件量会提升4倍半，应付未来15至20年的邮件量。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利用机械或者机械人分拣的工作，处理邮件和电子商贸产品。星岛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立法会大会昨日通过民建联陈克勤提出的支援失业及就业不足人士无约束力议案，促请政府考虑设立失业援助金、推出第三轮保就业计划等措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如果本港控制疫情，加上市民广泛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失业率有望停止上升。商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话，第二针的科兴疫苗将会在下个星期开打，随着市民对疫苗信心插水，退针潮此起彼伏。港府最近就软硬兼施，又哄又吓市民打针，包括向内地争取通关等等。政论话，港府固然是要为通关甚至是设立疫苗护照做好准备，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控制好疫情，定出清零的时间表，才能够给到内地和邻近地区信心。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话，对于个别打针后出现异常事件个案，专家委员会已经多次解释，个案和接种疫苗没有直接关系。不过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就不断散播抹黑疫苗假消息，影响市民接种的信心，严重干扰本港抗疫。特区政府必须严肃澄清以正视听，更加要打击蓄意散播疫苗假消息的恶行。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就讲到，美日防长外长二加二会谈之后的联合声明，日本罕有点名指控中国，甚至是传出美日将会针对尖角诸岛，即是钓鱼岛，举行大型的海陆空军演。外交部就抨击日本政府背信弃义，同美国狼狈为奸，粗字的严厉近年相当少见。社评话，中日是邻居，妥善管控分歧，促进合作，是最符合中日共同利益。明报社评。 信报社评话，美国国债孳息率近日持续攀升，最新的环球基金经理调查显示，根本受访者认为美国十年国债孳息率一旦触及2厘水平，美股调整一成的风险甚高。如果美国经济增长一如大行以至决策者预期咁更胜疫情之前，联储局越是摆出一夹到底的姿态，市场就越想测试央行的底线，做空美债是金融市场面对的最大风险。信报社评。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有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东西行都是车多，而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军汇港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翠屏南村。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电影城。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慢车，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近住扫管笏呢一段就比较挤塞。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议员质询 M Plus 博物馆有展品有违反国安法之嫌，立法会议员容海恩。 那个作品就是艾薇薇用中指对住中国的天安门，创作人是想对中国不敬或者是不尊重。 艺发局视觉艺术小组主席陈锦成。 最担心那样其实会造成一种自我审查的现象。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3月19日，专家指伏必泰对三种变异病毒株有效或保护力稍逊，科兴未有数据。 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本地个案占6宗，3宗源头未明。 政府计划推行不停车缴费系统，期明年底于各隧道推行。 中美高层官员在阿拉斯加举行会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咧嚟紧喺隧道咧可能会推行一个叫做不停车缴费系统啊，咁当然要喺立法会仲有一啲嘅程序要做啦。咁啊，如果推行咗呢一个嘅系统咧，咁就话系实现智慧出行嘅其中一个措施，亦都话希望令到咧行车更加畅顺啦，改善隧道一带嘅交通啊。咁啊，再之前咧同大家倾到有关于疫苗护照啦，唔同地方国家都倾紧啊，不过香港暂时就未确实有一个嘅时间表几时做。咁有啲专家就话都要睇。究竟有多少人打了这个疫苗，会不会做到群体免疫等等。还有就是安老院，接下来在安老院会接种这个新冠疫苗，长者的反应又如何呢？继续都欢迎你打来1872311讲一下。电话旁边有陈小姐，早晨。 你好啊，早晨。 你好，请讲。 我有家人是刚刚好10间老人院死先導計劃其中一間咁嘅，咁、其實佢哋好好嘅，咁佢會因為不嬲每個院舍咧都有唔同 caring level 啊，咁咁啱我親友嗰間咧係care 啲比較普通至嚴重嘅程度嘅院友咁樣啦嘅老人家，咁佢哋會自己有醫生去做 assessment 嘅，咁其實院舍好好嘅，咁佢醫生做完 assessment 咧就會話翻俾家屬聽佢適唔適合打疫苗咁樣，就唔係話講到好似因為聽到新聞報道有咩唔好咁樣先至話決定打唔打咁樣咯，係啦。 咁佢哋有冇話即係都問一下啲長者意願啊？而家幾多人係願意打啊？或者佢哋了唔了解啲資訊啊？多唔多呢一啲資料啊？有問過啊？家屬等等。 其實住喺嗰度嗰啲院舍嗰啲老人家，大部分都係需要被照顧嗰啲人，即係其實個主導權都唔可以話喺佢哋身上，其實係家屬身上。咁所以佢哋都好好嘅，有啲 consent form 俾家屬去問佢哋，你想唔想你嘅屋企人打咁樣咯？ 整体的安排你听落都好似都足够，有医生睇晒啊嘛。头先我听你所讲，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唔系话好似琴日新闻报道有啲人话，即系好似 blame 晒传媒，话好似夸大疫苗唔好咁样，即系我觉得唔好 blame 落去传媒嗰度咯，咁样咯，系。 好啊 ，OK， 好啊，唔该晒，有陈小姐，跟住咧就有胡小姐系嘛？早晨， 早晨， 胡生，早晨， 生 系你好，胡生。 是早晨，我想讲下咧，我咧就系四年前咧，我就三条主血管咧都要通波仔嘅， 系 咁一路咧就由屯门医院跟进，咁我3月4日咧我就去复诊，2月27日咧我就抽过血啊验过晒啲嘢，咁我3月4日咧我就问我嘅主诊医生，虽当然系次次都不同噶啦复诊。咁我就問佢，我話我依家咁嘅情況，可唔可以打是但一隻疫苗新冠 疫苗呢？咁樣佢就答覆我咧，佢話：我哋唔可以答覆你呢個問題㗎，你自己決定打就打，唔打就唔打啦。我哋唔會答覆你呢個問題。咁政府成日都話叫我哋問啲專科，問家庭醫生或者專科醫生。咁呢個呢個已經係心臟專科醫生跟進㗎啦嘛。咁我問佢，佢都唔答覆我。咁我問邊個咧？我又冇家庭醫生嘅，因為我有病咧，我都係睇政府門診嗰啲嘅。咁我想請問一下政府，由你哋電台咧同我問一下政府啦，到底我哋呢啲咁嘅病人去問邊個醫生好咧？連專科跟進我嗰個部門嘅醫生都唔肯答覆我打抑或唔打，咁到底我打抑或唔打咧？ 你嗰個係三月頭嘅情況啊嘛，係嘛？ 三月四號 嚇，咁而家你到最後有冇打到啊？咁最後 冇啊！咁你一個專係睇心臟科醫生嘅醫生都唔願意答覆我打抑或唔打，咁我點敢去打咧？ OK， 好啊，唔该晒阿胡生。咁啊，其实卫生署咧喺三月十五号咧都有上载咗一个系叫做就医疗中常见疾病的新冠疫苗接种暂疫指引嘅。咁啊，俾啲医生睇嘅。咁入边就提到咧，如果病人系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咧，咁喺考虑接种之前咧，应该先系稳定同埋控制病情。咁如果咧近期有急性心肌梗塞嘅话咧，呢啲患者或者中风嘅病人咧，就应该系延迟三至六个。等到病情稳定先至接种嘅，咁睇下有关方面都可唔可以解决到头先阿胡生嗰个嘅情况先啦。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春去秋来冬又至，咦，好快脆咁又过咗一年噶啦噃，所以我哋要好好把握住春分呢个时候，开展我哋嘅新计划。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到一点钟。那些年，张伟基，一起做好自己的工作，阿姨，我会更努力的。 呢啲衫啲仔都唔啱着嘅，抌啦。 瑞文啊，喂， 呢对鞋原来喺度啊，不过好残啊，抌啦。 咁大 size 嘅你， 世杰，针屋断舍离系咁噶咯噃。 咪咁心急住，今个星期我请嚟咗港版嘅收纳师林翠君，教你点样执靓自己间屋啊。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探险专家梁荣亨，讲下香港有几多奇岩怪石。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啊！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疫苗护照啊，亦都讲到喺院舍打疫苗，仲有咧有关于咧系不停车缴费系统，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讲下，见到咧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咧，寻日就喺立法会有个嘅动议啊，关于叫做研究修订保护海港条例及系落实观塘避风塘填海工程嘅一个议案，不过就不获通过噶。咁啊，见到佢呢一个嘅议案嘅目的都系想解決一啲交通嘅問題啦，同埋希望增加短期嘅土地供應啦。咁見到有其他嘅議員有少少唔同嘅睇法，譬如咧講到民建聯柯創盛啦、工聯會陸頌雄等等咧，都係話唔支持議案嘅。咁佢就話擔心咧選址會逼爆九龍東。咁但係兩個人都話咧係認同要檢討保護海港條例嘅。嗱，詳細係點咧？都想請咧謝偉俊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早晨。 早晨，张立文，早晨，大家好，早晨。 早晨，想讲下你提出话研究修订保护海港条例呢个议案，详细你系点睇？点解要觉得要修订咧？系咪而家个条例太紧定系咩意思咧？呢个 当然我哋希望喺发展同保育之间得到适当嘅平衡啦。但系自从1997年咧，匆匆通过一个当时系陆公卫议员嘅私人法案咧，就系保护海港条例之后。其后咧就将嗰个范围都加阔咗，加到成个维港咧，而唔系净系话真正最或者狭窄嘅中间核心嘅地带啦。而再紧要啲咧就系其后一个终审庭嘅判决咧，就将呢条条例咧就理解为一个有凌驾性嘅需要咧，先至可以作任何嘅填海。咁啊，举个例子咧，就我都曾经就启德邮轮码头嘅时候嘅一啲嘅建设咧，就同当年嘅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就话要求，譬如加啲码头嘅一啲嘅建设啦。咁当时政府嘅立场就话，按呢个咁嘅终审庭嘅判决咧，加口钉喺海都唔得啊。咁即系呢个夸张嘅例子讲，但系事实上咧，的而且确咧，系呢个判决本身令到其后咧好多嘅基建咧，包括我哋嘅湾仔绕道啊， 包括九龍東本來應該解決交通嚴重擠塞問題嘅一個 T2 幹線咧，都由於呢個保海安條例太過凌駕性啊，令到咩都唔敢做咧，嘥咗好多錢同埋好多時間去做。咁所以我覺得係時候咧，我哋應該檢討下究竟係唔係應該咧輕輕放寬翻呢個喺無論喺個規管範圍方面狹窄翻啲，又或者喺個凌駕性方面咧，俾一個更加清晰嘅，譬如話釋義。咁呢個我哋其實係可以清楚做，可以做到喺立法會通過修訂條例就可以啦、令到成個唔好凌駕性啦，而一個或者相當高嘅門檻嘅合理性啦，又或者加啲條件啊，例如話如果展開之後咧，要某啲咩可以做，某啲咩唔可以做啊。咁呢個我覺得行文都係可以考慮嘅方向嚟。 而家啱啱講到話保護海港條例有個即係如果要填海，應該要滿足有凌駕性嘅公眾需要嘅。你覺得一般譬如講緊話，譬如起樓啊，或者交通嗰啲算唔算咧？而家譬如呢啲引起可能一啲嘅社會需要啊、公眾需要嘅喎，呢、這個算唔算係凌駕性咧？又 根據案例咧，亦都根據政府其後所採取嘅立場咧，一直都係咧碰都唔敢碰嘅。即係包括要剛才講過啦，要嘥好多錢咧，係又要填又要又臨，就算填海都係臨時填咧，要拆翻被灣仔繞道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咁令到成本係高咗好多，時間多咗好多嘅。咁呢個咁嘅凌駕性嘅測試咧，恐怕咧一般如果起樓嘅就屬於凌駕性嘅，咁係所以變咗我哋係成個棘住咗好多發展都做唔到。 你諗住如果真係修訂呢個保護海港條例，同埋落實我另一樣就話落實喺觀塘避風塘填海啊嘛。你係諗住真係起樓啊，定係做一啲即係舒緩交通啊，定係點？因為我見到尋日就不獲通過，亦都有啲議員咧就反而話擔心解決唔到交通問題，仲塞咗咁樣。呢個你點睇啊？ 首先動議本身咧就係個內容完全冇話係要一定要馬上做嘅，只係研究啫。第二咧就有啲大黨嘅反對都係將兩樣嘢係用個及呢個及字喺標題上面秘書處加落去一個字，同我本身自己嘅議案根本係冇一個直接嘅關係，都冇必然性嘅。咁但係如果 即係你講保護海港條例及填呢、這個觀塘避風塘嗰樣嘢， 及研究點樣係咪應該填海咧？咁、其實兩嘢分開嘅。咁似乎保護海港條例咧，大多數議員都支持嘅。我冇聽到任何反對嘅聲音，但係關於呢、這個除咗鄭松泰議員之外咧，譬如但係如果關於個填海嘅問題咧，就一來就個字眼上大家太斟酌啦，二來咧就都可能有啲誤會啦，譬如黃碧娟議員就誤會咗話我咁樣講咧，等於取代咗明日大嶼，完全冇呢個問題。第三咧就係話有啲規劃上嘅問題，例如話譬如工聯會講嘅所謂三條線啦、海岸線啊，又要景觀線啊，又要流通空氣流通，呢啲冚唪唥都係規劃嘅問題。並不是填海的問題，如果是說要保留這些線什麼都不准做的話，我覺得這個太過分的要求，那我覺得整件事呢就有點誤會。而且你說如果我就覺得邏輯上呢加大了些地怎麼會令到擠塞呢，個過程中可能需要有些少少的不方便，但是很快填了海之後呢，無論你是解決交通的問題也好，增加交通基建問題也好，活化呢個郵輪碼頭又好，甚或用其中一部分嘅地咧嚟起公屋啊，甚或其他嘅發展咧，都係可以嘅。所以有多啲地嘅話咧，自不然就係有咁嘅好處咧。咁當然我明白到咧，對於一啲可能漁農界嘅人士，例如話佢哋要喺颶風嘅時候要泊艇入去避風塘啊，即係而且有啲影響嘅。但係問題就唔係話預咗呢個咁嘅避風，一年有可能一兩次、兩三次嘅需要，幾百隻嘅船，350隻都頂曬籠啫，而係凌駕咗所有香港居民都熱切期望、熱切需要嘅居屋問題、住屋問題。咁我呢個咧係一個對比嘅一個或者係利弊方面嘅對比啦。咁我亦都多次強調，我唔希望個別嘅業界、個別人士，甚或個別地區嘅地產商咧，為咗自己自身嘅利益咧，係凌駕咗全香港市民咁熱切期望嘅住屋嘅需要啦。 而家其實講緊，你頭先都講到話觀塘嘅避風塘嗰個填海啦。其實而家之前都提到啦，會有一個多元組合嘅連接系統。咁就話譬如喺觀塘海濱花園啊，起一條即係600米長橫跨觀塘避風塘嗰個嘅行人同埋單車天橋嘅，呢、這個解決唔到嗰個交通問題咩？呢個 真係好少好局部解決咗，即係嗌咗好多年嘅。當時政府已經嗌咗十幾二十年嘅時間咧，研究啲所謂叫做環保系統咧，就一個成個活化咗成個區域。但係亦都講咗咁多年之後，亦都係終止咗冇咗啦。 無疾而終咗。咁而家先至替補一個所謂一個多元化嘅方案咧，而家都係個講字咧，但係真正咧，始終係地面嘅面積唔夠多嘅話咧，你搞咩都冇用。而家就希望可以多啲地，尤其嗰條咁嘅水渠咧，而家根本係冇乜用嘅。而家根本係基本上俾一啲嘅有背景人士咧霸佔咗嚟，租咗俾一啲其他遊艇泊滿。咁根本係完全嘥咗嗰個地方。 嗯， 如果多啲地嘅話，你自不然可以起多好多路去搞鬆翻成個九龍東嘅交通情況，可以有多好多交通嘅基建建設喺上面，咁先真係有用啊！ 嗯，但你覺得頭先你雖然話提出啦，即係住屋問題即係要關注啦。咁你話即係有一啲漁農界人士可能都會擔心，即係尤其是打風會唔會影響佢哋喺避風塘泊船咧等等。咁但係可能即係相對少啲啦，打風嘅情況一年可能得嗰幾次咁樣。但係點樣平衡呢？始終佢哋有呢個需要嘅時候，係咪有其他地方可以幫到佢哋唔喺觀塘嘅避風塘嗰度去做即係避風咧？有乜事嘅時候，有冇留意埋呢個咧？ 凡事有利有弊嘅，我當然明白到佢哋嘅需要。但係如果你話要幾百隻船。一年有兩三次嘅需要，相比起全港市民可以起75萬嘅單位嘅一個好處咧，我相信個選擇係必然嘅，好清楚嘅。至於話漁農界，譬如有船需要停泊，當然我哋需要咧照顧佢哋，特別係有危難嘅時候、 okay. 危急嘅時候。但係揾個地方，我哋唔需要喺天馬南做個避風塘啊嘛。我哋當然香港島咁矜貴嘅地方咧，梗係可以選擇性地揀啲地方，可以安排到佢哋可以安全地停泊，但係唔需要喺而家現有呢個地方做啦。 嗯，最後仲有分零鐘啦。我見你尋日咧喺立法會總結嗰陣，頭先亦都提一次嘅，就唔希望個別人士嘅行業咧或者即係區域嘅利益凌駕住屋需求。咁亦都講到話咧，如果改善唔到土地同埋房屋問題咧，話中央可能會出手嘅。點解會有呢番説話咧？呢個又 今年嘅全國人大同埋政協咧就韩正副主席咧喺会上都讲得好清楚咧，其实呢个深层次矛盾嘅最大嘅系土地供应嘅问题、房屋居住嘅问题咧，系希望香港咧可以系香港政府咧可以系积极去马上去处理呢个问题。而我哋呢几日同有关嘅北京嚟嘅香港官员嘅交流嘅时候咧，亦都清楚理解到咧，今次呢个政改并不是为政改而政改嘅，而希望政改之后咧，政府更加有为尽责咧，肯承担去做一啲嘢，包括最重要就系解决一个深层次嘅一个土地供应、房屋供应嘅问题。咁我希望咧就即系我哋要真系好好地去警醒一下啦。唔希望咧就，当然我明白到为选票原因咧，个别界别嘅人士啊，包括功能组别又好，同埋地区人士都可能有咁嘅需要，但系我哋要睇翻香港整体利益啊嘛。 嗯，好啊，同阿谢伟俊倾到呢度。谢伟俊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同我哋讲到有关于咧保护海港条例咧，同埋即系观塘避风塘嘅填海，咁佢就寻日喺立法会有一个嘅议案咧，系咪可以研究去做啦？不过就系不获通过嘅。你又點睇咧？會唔會都係附近嘅居民啊？對於觀塘交通問題嗰啲等等咧，都可以講下。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張曼燕報道新聞。中美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舉行高層對話，是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後雙方高層官員首次面對面會談，開放給傳媒拍攝的開場部分長達大約一小時，雙方發言時針鋒相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美方深切關注中方的行徑，包括在新疆、香港、台灣的行為，對美國的網絡攻擊和經濟脅迫美國盟國，指這些行徑威脅用以維持全球穩定、以規則為本的秩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说，中方遵循的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秩序，而不是少部分国家鼓吹的秩序。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高等法院早上处理初选案被告之一的东区区议员徐子健的保释申请，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审理。 有市民清晨已经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旁听。司法机构网页显示，包括徐子健在内，至少有六名原本不获准保释的被告已经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并已经排期今个月下旬先后处理。47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总裁判官苏慧德批准其中15人保释候审，但系11人遭律政司提出复核。案中有11人最终分别因为律政司撤销复核同埋经高等法院聆讯后获准保释，其他被告需要被还押。法国在当地3月19号午夜起，在16个疫情形势严峻的地区实施1个月有限度封锁。法国总理卡斯泰华新增确诊数字一星期内增加23%，法国正经历第三波疫情，同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扩散有关，患者越来越年轻。实施封锁的地方只有售卖生活必需品的商店营业，学校保持开放，但是离家的活动不得超出10公里，禁止跨地区旅行等。卡斯泰又说他会接种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21点，跌278点，成交金额1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5点，跌咗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1点，跌2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9.5。跌11元，阿里巴巴230.8跌2.8，美团327元跌10.4，中海油8.36跌4.1，友邦保险98.7系升咗4.5，小米集团25.95跌2.5，建设银行6.63升3仙，长实集团48.55。长实最新是48.7升1.65，港交所465.6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09，瑞士法郎0.928，加元1.25，人民币6.513，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9,973点，跌243点。港金现价报16,04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91美元，卖出1,72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多车嘅，龙尾排到去北拱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近油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咧，即系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咧，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一啲。 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交通正常嘅，系出九龙方向就比较多车少少啊，龙尾喺电话机楼附近。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观塘嘅翠屏道啊，近住社区中心，近呢个观塘社区中心回旋处嗰度咧，之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不过清咗场噶啦。但系咧就出去鲤鱼门道方向都仲系较为多车嘅。观塘绕道近住码头段去将军澳方向亦都系比较多车啦。之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不过清咗场好耐噶啦。咁但系近住码头嗰段嘅观塘绕道东行线仍然系多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九龙政府合署，因为交通繁忙的关系影响埋将军澳道下行就多车嘅，龙尾去到康华苑。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常怡道那段就车多行车缓慢。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嗰段仲系比较多车啲嘅。不过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嘅交通就回复畅顺，屯门公路出九龙、青龙头一带嘅交通亦都系回复正常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嘅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研科医学院、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肾科学会、 香港老年学会、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香港大学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1年3月19日，专家指伏必泰对三种变异病毒株有效或保护力稍逊，科兴未有数据。 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本地个案占6宗，3宗源头未明。 政府计划推行不停车缴费系统，期明年底于各隧道推行。 中美高层官员在阿拉斯加举行会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系讲到有关于喺立法会谢伟俊议员咧就系动议系研究修订保护海港条例，咁另外都话咧系探讨观塘避风塘嗰个填海计划，咁就话希望可唔可以咧即系增加短期嘅土地供应啦，连带咧邮轮码头附近咧因为交通规划欠妥当啦，未能发挥应有嘅即系经济效益等等嘅，咁而家呢个议案咧就寻日系不获通过嘅，嗱继续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早晨。 早晨，先啊。 早晨，谢伟全。头先讲到啦，即系寻日呢一个嘅议案就否决咗嘅。你自己点睇而家嘅保护海港条例噶？ 当然啦，我自己就过去我都表达咗啦。海港条例咧，其实系喺1996年咧，即系私人草案咁通过。其实就其中过去20多年咧，都有啲争拗嘅。咁當然大家呢就會緊張香港維港點樣保護佢啦，尤其是呢就係、是如果我哋睇返由中環或者由西環開始去到呢、這個東區，其實對住嗰、那個我哋維港呢過去都即係有填海啦，咁九龍嗰邊有填海，大家覺得呢個海港呢其實填下填下呢嗰陣時就會覺得會唔會唔係一個海港變咗好似就係一條即係好一條渠啊！有啲人認到，即係窄到，咁所以咧呢、這個保護係應該嘅。但係咧就檢討嚟講咧，我覺得係我就覺得唔會反對，因為咧如果太僵化一啲法例條例咧， 其實都應該係容許一啲彈性。咁呢個其實可以去考慮同埋係大家俾意見嘅。反正都已經過咗二十幾年啦，咁樣。咁就如果研究嘅時候呢，我覺得就唔應該淨係針對即係觀塘。嗱，觀塘啟德呢係有問題嘅。咁但係呢，如果你環顧香港維港即係嗰個範圍內呢，其實仲有其他地區呢，可能其實都應該值得研究一下，係咪著量放寬一下呢，咁樣。 例如呢， 咁呢啲呢就油塘嗰陣時都有喎，油塘嗰陣時做船㗎嘛，佢都係做咗一個即係彎出嚟，嗰、那個彎都係人做。咁呢啲係咪亦都即係從某啲角度符合咗某啲要求，就唔係一定好似中院定嗰、那個三大先決條件嗰度之後好似好死咁樣。咁另外當然啦，我哋而家都碰到問題㗎，海濱點樣連貫啊？喺東區方面，東區走廊嗰度又冇乜位嘅，咁而家就用嗰、那個即係boardwork 啦，即係係，但係呢方面嚟講呢，其實都係過去因為點樣做去連貫呢都嘥咗好多時間，同埋而家嚟講呢咁嘅做法呢都當然造價一定係貴啦，咁喺嗰個享用維港或者使用海濱方面呢，某個程度都有客觀嘅環境掣肘嘅。咁呢啲等等呢其實都係平衡，我覺得最緊要平衡邊樣嘢對香港整體嚟講呢係最好嘅，咁大家喺呢方面嚟講呢就有一個決定。咁而家似乎就唔係嘅，即係總之你跟呢三大嗰個條款呢都係好難去達到係可以即係做一啲少量嘅填海，咁呢方面所以檢討我係支持阿波嘅。 见到昨日发展局局长黄伟纶的讲法，就说现阶段都未有计划在观塘避风塘填海或者是修订保护海港条例的，他有这样的讲法的。刚才你都说即是觉得检讨个条例是可以做的，但是你说针对观塘的避风塘那里你又有点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呢？这个又 因为呢其实之前呢讲返他启德那个发展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会支持局部啊，尤其是那两条旧跑道啊，嗰度嚟講點樣連係翻或者連接翻觀塘嗰部分咧，其實填咗海咧就好大益處嘅，喺即係使用啊、交通啊、連係啊都有好處。咁但係而家嚟講，我覺得咧啲搞得嗰個法例嚟講咧就好遲，咁會唔會影響到咧？尤其是而家我哋香港咁缺乏土地咧，整個啟德方面嗰個發展又會又停咧？因為我都講過，我啱啱。读完书做政府嘅时候呢 ,80 年初呢已经系详细研究搬启德之后点样利用启德嗰个地方同埋附近嗰个土地呢去规划去善用嘅。咁而家如果一有呢啲改变呢，可能呢唔单止系影响而家嗰啲做緊嗰啲工程啊或者基建、甚至嗰啲发展啊。咁另外就可能呢衍生嗰啲诉讼嘅。咁当然即係阿波都講，喂，大局為重，大家可唔可以喺呢方面少少損失得唔得咧？咁呢個梗係希望啦，但係往往事與願違嘅。好多時候，而家你譬如我住喺填海嘅地方，但係喺我出面再填海咧，好多人都會反對。咁呢啲正正咧就係、是有呢個風險喺度。 但係你頭先另一點就話，即係因為而家好多即係工程已經做緊啦，會唔會都影響到即係再填海嘅話，會影響到其他規劃，係咪類似咁嘅意思啊？咁如果咁嘅話，咁日後如果係咪即係即係啲項目已經落成咗嘅話，再提呢一個嘅觀塘嘅避風塘填海，你又覺得可以支持咧？即係到時已經落成曬啦嘛啲項目。 嗱呢個到時啊，即係我講會唔會有住喺嗰度或者喺嗰度上班啊或者等等咧，开嘅人又有意见咧，又有反对咧。因为而家就算启德嗰度咧个海滨啊都已经有晒计划做緊㗎啦。咁将来填海又会点样咧？咁呢啲等等都好複雜嘅。咁我哋又系衡量啦，我都话衡量益处同埋就做到个影响系点咧。呢、这个问题如果政府喺好多年前咧喺呢方面系可以改呢，咁就當然好啦，但到而家嚟講會唔會即係嗰個得益呀，即係觀塘嗰個啟德嗰填海呢會遠遠呢較好多年前呢就係低好多啦，咁但係造成嘅影響呢可能係大咗好多喎，咁呢啲我覺得就係我會考慮嘅問題， 所以基本上如果綜合嚟講咧，我對一波嚟講，如果將檢討海港啊保護海港嘅條例咧，可以擴闊一啲咧，就冇問題。但係如果你話淨係為咗某一個區域嘅，咁可能咧就未必係最好嘅即係我諗個建議咯。 好啊，明白。唔該曬謝偉全，同阿謝偉全傾到呢度。謝偉全就係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嘅立法會議員嚟㗎，都係講到有關於保護海港條例啦。咁佢就話都支持謝偉俊話可以檢討。咁不過觀塘避風塘填海嗰度咧，佢就即係有唔同嘅睇法啦。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啊。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之前介绍过沼泽女孩，同样是自然书写，吴明益的覆眼人却是另一场截然不同的阅读旅程。吴明益是台湾的小说和散文作家，他同时跨足摄影、画画和文学研究。覆眼人在2011年出版，现在已经售卖了十几个国家的版权。一本书写台湾自然环境的小说，为什么可以得到全世界的注视呢？ 覆眼人的故事以双主线的方式展开，入面是带有浓厚魔幻色彩，为世独立的神秘岛聚雅幽雅幽岛，岛上面的居民敬拜大海，自有一套语言和生活方式。例如所有雅幽雅幽岛的家庭入面，排行第二的儿子在15岁之后要独自驾舟出海，而且不能够回头。阿特烈于是背负着这个宿命往无垠大海探索，另一边厢就用写实的笔触带读者去到台湾东部，讲述外籍丈夫带同十岁的仔登山失踪之后，独守海边危楼的文学教授阿利斯原本一心求死，但因为太平洋入面一个庞大的垃圾涡流冲撞上台湾海岸，让海岸变成绵延无边的垃圾场，亦都将漂流的阿特烈带到阿利斯面前。围绕阿利斯的有依山和靠水而活的原住民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和城市搏斗的故事，他们都在同样被城市发展摧残的高山和海洋入面得到慰藉和宽恕。 如果没有想象力，就写不到亚优亚优岛的文化风俗，没有对自然的敬爱和生而为人对世界造成伤害的觉察，就写不出覆眼人。例如书中提到，人类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损耗了无数的资源，献上了不知多少条生命，都要凿穿山洞打通隧道，但是当工程师揸车穿过自己的毕生伟业，感觉却是山的内心空了。《覆眼人》不单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都是一个糅合了魔幻和现实，既壮丽到无以复加，但是又哀伤到极致的预言。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覆眼人》，作者吴明益，由新经典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呢排市民都多了行山，不少人都行山的时候去到一些郊区都可能见到有些人玩滑翔山。这个运动近年都算是越来越多人玩，不过意外方面都不时有发生。见到申诉专员公署就昨日就公布说会展开一个主动调查，看看民航署对于滑翔山活动的规管是否足够，亦都说是促成处方方面跟进一些涉嫌不恰当和违反法例的滑翔山活动。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香港滑翔山协会公关刘燕霞，早晨。 你好啊，早晨啊，萧生。 你好啊，你系咪都有本身有玩开滑翔山先可以担任呢个组织嘅公关咁样嘅，使唔使噶？你有冇玩开啊？你 我自己有玩开，学咗大约五年到啦。咁都响香港活跃响唔同嘅起飞场咁样嘅。咁所以咧都想帮手下。个协会可以睇到啲咩可以令到成个呢个其实好一个好细嘅 community 可以做好啲啦。 一般都系等人哋了解一下先。如果要玩滑翔山嘅话，系要点做噶？普通人系咪都要读一啲课程或者考牌咁噶？ 其实或者你当好似我哋学车咁样样啦， 一開始你首先要有啲概念先理論嘅，咁跟住先至開始去揸住個滑翔傘去練習。但我哋會開始喺個地面嗰度啦。咁做好咗地面嘅控制啊，了解咗theory， 譬如天氣啊、規例啊各樣嘢之後咧，先至真正有個教練去帶我哋去飛嘅。咁最正統嘅當然就教練帶埋我哋雙人飛，跟住之後先至會自己單獨咁樣飛咯。所以其實一個好長嘅過程嘅。即系可以话好似有小学、中学、大学咁样样啦。咁我哋有啲 rating， 其实睇翻我哋个网站咧，有写得好清楚噶，有一二三四五咁样样嘅过程，先至叫做可以独立飞行咯。 咁学几耐先可以真系独立飞行啊？通常一般学几耐嘅？ 如果我哋计 rating， 我哋嘅资历咧系譬如一二三，第三就开始可以有教练睇住嘅情况底下飞嘅。咁跟住四五个 breeding 就之后可以叫做啊唔使教练望住啦，我哋自己飞都得啦，就靠自己经验。跟住再上嗰啲就叫做专业噶啦，就开始载人啊，甚至再去到后尾就先至去做教练嘅。咁但系年份时间就真系要睇个人你花几多时间喺嗰度，就唔系睇时间，而系睇嗰个人搣唔搣到个最基本嘅requirement 咯，咁同埋中間一個 grade 咧，佢都有限時，同埋計你幾多個飛行里數咁樣樣咧，咁先至可以過到第二關嘅，咁先升咧去第二級咯。 咁另外咧，譬如而家講緊一啲教練啊，或者一啲出租滑翔傘嘅公司，係咪本身都要一啲許可證啊？因為見到今次就話。即係截至今年二月底啦，民航處咧即係批出咗兩個有效嘅許可證。咁啊，聽落兩個許可證咁，但係好似市面上都唔少呢一啲滑翔傘嘅課程啊，可以俾人學噶嘛。咁係咪即係代表即係有好多係冇許可證啊，或者冇牌咁樣？ 系啊，你好明白成件事嘅，系啦、啊。其实咧呢两个证好珍贵噶，即系花咗好多好多人力物力时间，安排咗好多年，筹备咗好耐，先至去到今时今日要正式发咗两个牌。一个咧就系、是、载人嘅 commercial 商业载人嘅牌，一个咧就系、是、commercial 嘅教学牌。咁每样一个啦。咁而佢哋要做到今時今日攞到攞正牌係民航處批嘅，可以真係收錢去牟利咁樣去做呢一樣嘢咧。其實之前係花咗好多時間去大家互相去 coordinate， 即係去大家了解對方嘅嘢啦，好多牽涉好多部門啦。咁跟住仲要fulfill 曬所有嘅頭先我舉例頭先我講嗰啲簡單嘅 requirement 啦。跟住之後。民航處佢哋都會有佢哋自己嘅本地 logo 嘅air law 啊，即係飛行條例啦，要符合到曬香港嘅條例，加最基本我哋有個 FAI 咧，就係國際嘅paragliding 滑翔傘佢個總會需要要求嘅條例啦。咁其實咁多樣嘢加加埋埋之後咧，咁最後有人嚟，即係譬如民航處佢了解咗啦，我要呢啲咁樣樣嘅requirement 先再 fit 到香港嘅咁樣本地嘅環境同埋。可以統籌到，即係你 air space 係其實唔淨止滑翔傘用噶嘛，咁有直升機啊、飛機啊，甚至小型嗰啲滑翔機啊，甚至嗰啲叫做Trom 都可以叫可以使用個 air log 噶，即係 air space 噶。咁呢啲情況底下，點樣我哋可以 coordinate 配合到咁多個人？呢樣嘢就係我之前講話其實花咗好多時間去籌備，要符合曬咁多人。咁多個organisation 都可以點樣樣即係好緊密咁樣樣溝通到我哋分享呢個 airspace， 而大家都可以保持安全嘅距離。咁最後 approve 咗，所以先至有兩個 license， 其他啲其實陸續會開始有㗎啦。但係喺咁多年籌備之後，呢兩個係第一次囉。 所以我就話呢兩個許可證呢，因為我見個講法係話上年接獲四宗嘅許可證申請，咁就係出租同埋受籌服務啦，有關於滑翔傘。咁而家得兩個許可證，咁但係而家好似坊間或者市面上都比較多團體或者公司係出租呢啲滑翔傘噶嘛，咁係咪即係代表有好多係冇牌？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可以話係有啲喺度仲籌備緊，有啲我哋自己。大家都會知道清楚，其實嗰個佢未符合到個要求嘅，呢個係真嘅。咁如果你話佢哋係符合要求，但係未去到因為其實大家都喺度 叫咩磨合啊，即係我哋有一堆系統，其實係引入歐洲嗰個系統 EPPI 嘅系統。咁佢哋可能係 fit 翻向歐洲嘅各地啊。咁而家香港有好獨特嘅環境啦，我哋地方又細啦，人又多啦，跟住個 airspace 其實都相對近我哋嘅國際機場。咁咁多樣嘢要容納到我哋咁多。咁其實係有一定要求，即係難度。咁所以我哋要求嘅嘢再多啲，比其他外國會再更加多嘅。咁跟住，如果你話去到啲符合唔到啦，真係符合唔到啦，你知道佢哋嘅資歷或者佢哋嘅都唔跟足嗰個指引條例去做，係有，我哋亦都知道。咁我哋會做到嘅咧，就係譬如好似你之前響報章雜誌咧見到一啲意外發生嘅時候咧。咁民航處就會問我哋攞返啲相對應嗰啲資料啦，我幫助佢哋調查囉。咁你見到有啲比較嚴重啲嘅事故嘅話呢，其實我哋已經揾到好多資料去俾佢哋幫助配合佢哋嗰啲證據呀，佢哋都有人去 follow 嘅，即係譬如AIA 嗰啲，佢哋係 in process 去 investigate 緊。咁同埋有 其實你哋兩個牌，我想搞清楚，你哋兩個牌係俾兩個團體，咁兩個團體核下嘅教練就可以有牌去即係收錢去教滑翔傘，係咪咁嘅意思？而其他而家未有牌或者你話磨合緊啦，未合乎要求嘅教練，理論上就唔可以收錢教噶咯，係咪咁？ 係啊。其實有個好明文規定，即係有個好清晰嘅 law 就係寫到明，如果要牟利嘅話咧，係一定要得到個處長批准嘅， 咁 係要攞到佢個 permit 嘅。 團體定係教練咧？即係佢個牌係俾團體定係俾個別教練嘅？其實 個別教練佢係指明係嗰個人嘅，就唔所以咧我見到你又可能有機會誤會咗係我哋香港滑翔傘協會攞咗個牌嘅咧，其實咧就同我哋個協會係獨立嘅一個牌，係我哋 個 會員係啦。個會員佢自己用自己嘅資歷去申請到呢一個牌，咁所以佢 咁咪更加少咯，即係更加少人合資格係可以收錢教咯。 我覺得其實係件好事嚟噶。 咁 因 為對於 一個符合到咁高嘅要求先至可以，因為呢個牽涉到好多人嘅人命嘅嘢咧，尤其是要載人或者甚至要教人咧。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責任，即好像你一個機師控制一個飛機上面的乘客，條命仔就是個機師。 所以就話，因為而家市面上仍然很多人是未合乎要求咁教嘛，我就想知啦，即如果一個人要玩滑翔傘，但是可能教他的人又未必合乎資格嘅，即所謂冇牌嘅，咁對他哋的保障是點咧？仲有一分鐘到。 是其實呢個好明顯啦，你見到佢未合資格嘅話，佢唔應該去咁樣收錢，或者唔收錢，其實都我覺得都已經係有傷及嘅地方。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做嘅嘢咧，就係、是、呼籲佢哋啦，叫佢哋唔好做啦。但係響而家個電視嘅環境咧，只可以靠佢哋自律同埋配合到而家現定嘅機構可以做到幾多，我哋都會配合俾多啲資料佢哋去執行咯。呢個係我哋而家可以做到嘅嘢。 OK， 好啊，大概我哋了解咗成个滑翔傘嗰个嘅界别嗰个情况。啱啱同我哋倾过咧，就系香港滑翔傘协会公关刘燕霞嘅。咁啊，今日咧嘅天气咧，而家嘅气温咧就24度，相对湿度咧84%。另外，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咁展望周末期间咧，日间咧系相当温暖啊。咁早上沿岸有薄雾嘅。咁啊，今日天气年代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再见。